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大家好，我是汉青，一个朗读爱好者。 等你在雨中，余光中。等你在雨中，在造红的雨中，蝉声沉落，蛙声升起。一池的红莲如红叶在雨中。你来不来都一样，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。尤其隔着黄昏，隔着这样的细雨，永恒，刹那，刹那，永恒。等你在时间之外，在时间之内等你，在刹那，在永恒。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里此刻，如果你的清芬在我的鼻孔，我会说，小情人啊，你这只手应该采莲在吴宫，这只手应该摇一柄桂桨在木兰舟中，一颗心悬在科学馆的飞檐，耳坠子一般的悬着，瑞士表说都7点了。忽然你走来，不雨后的红莲翩翩，你走来像一首小令，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，你走来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的，你走来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。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疏， 至疏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动爱欲执念的 世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航昏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方志远看着陆泽熙说， 老爸说的对啊，只要潘宇点头，你这个危险警报就算解除了。 你确实打了田凯了， 咱们该赔偿赔偿，该道歉道歉， 要不然咱们找潘宇谈谈。 陆泽熙似笑非笑， 怎么谈呢？ 方志远说，当年要不是潘宇背叛了你，也不会有后面的这些事情，这是他欠你的。明航说， 可是潘宇能同意吗？家产儿子他愿意放弃这些来救老罗？ 老爸摊了摊手， 可眼下也想不出别的法子来呀。 陆泽熙苦笑着说， 哦，按照你们那个意思， 哈， 我要让潘宇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救我吗？ 老爸说， 哎，老罗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年背叛你的人是他。 明航拍了拍陆泽熙的肩膀说， 姐不说 HL 收购西亚的事情，真的被收购了，大不了你另谋出路，凭你的本事这都不难。而现在的问题是，你打了田凯，如果他起诉你。 陆泽熙站起来说， 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让他潘宇牺牲自己来救我呢？哦，就因为他背叛过我？我陆泽熙什么时候需要一个女人牺牲自己来救我了？该来的总会来的，见招拆招，这事儿我自己能扛。 某城的一家私立医院，一间 VIP 病房门口站满了人，听说餐厅老板娘来了，百成一下子就被好几个人围住了。这时候有个女人走出了病房，女人穿着灰色无袖连衣裙，除了手上的婚戒再没有别的首饰了，尽管这样看着仍然满身贵气。这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满是疲惫，还带着几丝沙哑。人又不是她打的，和她没关系，你们不要再生事了。百成刚想说什么，有个保姆模样的中年女人扶着个20岁出头的孕妇走了过来，孕妇的肚子高高隆起，看样子即将临盆。和那个穿灰色连衣裙的女人不同，孕妇的着装极尽华丽，且不说从头到脚的名牌，脖子上手上能戴首饰的地方全都没落下，这样一来反倒把孕妇本身的年轻气息给掩盖住了，和那个女人一比反倒有些落俗了。孕妇昂着下巴对那个女人说，让我进去。那个女人笑了笑，呵，这就迫不及待了。我只是担心她，她刚用过药，已经睡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真是要为她好，就别在这儿影响她休息。那个女人看了看围在病房门口的人，说完转身轻轻地带上了病房的门，半个身体挡住门，神情淡淡，却是不怒自威。众人皆散去，孕妇冷哼一声，保姆扶着她离开。见百成还站着，那个女人疑惑，哦，我叫百成，代表菲斯特餐厅来探望田先生的。知道了。看起来那个女人 并不想和百成多寒暄。百成说，你是潘瑜吧？女人一笑，啊，你认识我？啊，我是他的同学。田凯的同学？陆的同学。百成顿了顿，陆泽熙的同学。潘瑜先是一愣，虽然说道，你跟我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但是他也不问百成是不是同意，径直朝走廊尽头走去。百成随即跟上。 走廊尽头有一个消防通道，百成推开了门，潘瑜果然就站在那儿。潘瑜点着支烟，靠墙站着，长卷发披洒在两肩，即便是满脸憔悴却也不失妩媚，要不是脖子上的那道细纹出卖了他，还真的看不出他的实际的年龄。 潘瑜问，陆泽熙现在人在哪儿呢？他的助理把他保释出来了，现在应该已经回家了吧。潘瑜似乎松了口气。是陆泽熙让你来找我的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是代表菲斯特餐厅来向田先生致歉。另外我有些担心陆泽熙，也许是我多事儿了，我想了解一下田先生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。潘瑜说，啊，他说了，他要起诉陆泽熙故意伤人，不把陆泽熙关个三五年他是不会甘心的。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呢？潘瑜警惕地看着百成。嗯，你和陆泽熙就只是普通同学？对呀，我和他普通同学，可是事情到底是发生在我的餐厅啊，要是陆泽熙真的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啊。冲动不计后果，这是陆泽熙的老毛病了，我暂时不方便联系他。你要是见了他，你记得转告他，让陆泽熙先宽心啊，我不会让他出事的。百成似乎听不明白潘瑜的话，潘瑜又说，这是我欠他的，现在是时候还他了。怎么，我和陆泽熙的过去你不知道？啊，我知道一些。陆泽熙怎么跟你们说起我的？嫌贫爱富，爱慕虚荣，还是薄情寡义，不知廉耻？百成觉得自己说什么都不合适，只好沉默着。刚才那个孕妇，你应该猜得出来她是谁吧？她就是田凯外面的女人，确切地说女人之一。和那些女人不同的是，这个女人怀孕了。潘瑜自说自话般看着她，哼，我就想到年轻时候的自己，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想抓住，却忘记了得到什么就必须付出什么，凡事都有代价。突然想起微博上的一句话，她那个时候还太年轻，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经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啊，这句话出自茨威格的断头王后。是吗？断头王后？哼，这名字听起来倒是挺惨的啊。潘瑜说到这儿，把烟头往地上一扔，狠狠踩灭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出事的。然后潘瑜拉开门袅袅离去。 酒店里，老齐的房间，默默正站在他的面前。老齐说，这个陆泽熙啊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默默，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实话告诉你们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救他了。 是啊， 当年您用得到他的时候，就可以不惜重金想尽办法捞他出来。现在陆泽熙对您来说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就成了一颗棋子儿了。 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吗？我是你爸。 我希望有一天我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，您还能够记得您是我爸。您也别生我的气，我在这儿求您救他，其实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我自己，兔死狐悲。您现在是怎么对他的，没准哪天你也会怎么样对我。 你和他能一样吗？你是我的女儿。 是啊，我想我那马上要举行婚礼的姐姐，如果知道您还有我这么一个女儿，知道她还有一个妹妹，想必会很高兴吧。 为了陆泽熙，你在这儿威胁我？威胁你的父亲？ 谈不上威胁，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 老齐拜谢朕来了。你知道的，不是我不带你回家，而是我也有我的难处啊。 我妈临死前，您可不是这么说的。 家里的事情很复杂，我一时半刻也跟你说不清楚。咱们还是说回陆泽熙的事吧。老齐继续说，他打的可不是一般人呢、是天开。田家在某城怎么样，不用我多说吧。今天晚上你还能把他保释出来，这就不错了。接下来会怎么样，真不是我们能左右的了。 我都想好了，你可以去找田磊呀。 什么？老齐愣住了。 哎，你别告诉我你不认识田磊。 陆泽熙都知道了。 他不傻。 知道也好，这样一来他也才明白他是死在谁手里了。 陆泽熙说了，HL 是不是会收购我们西亚，不是田磊一个人说了算的。 他想干嘛？ 你应该问我们想干嘛。 你们？你和陆泽熙？老齐霍地站了起来。老齐望着默默离去的身影，一股挫败感涌上了心头。有时候看到默默，他总能想起默默故去母亲年轻时的风采，可是差不多的五官却长在个性截然不同的母女的脸上。默默的母亲性格温婉，逆来顺受，除了临终时的嘱托要老齐好好的照顾默默，他似乎对自己很少提要求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所以自己一直没有能放下他，哪怕他早已然是香消玉殒。可默默呢，倔强固执任性，哼，是妄自生长的野草。 默默要救陆泽熙，甚至不惜和他的父亲撕破脸。他刚才说的那些话差不多是在跟老齐宣战了。以老齐对于女人的了解，默默会这样应该不是他说的兔死狐悲，至少不全是。最大的可能是默默爱上了陆泽熙。一旦遭遇爱情，女人总会被冲昏头脑，哪怕平时再冷静再理智，荷尔蒙都能够推翻一切。默默早晚都是要恋爱要结婚的，但是老齐不希望这个对象是陆泽熙。以陆泽熙的个性，他日要么可成大器，要么一败涂地。陆泽熙就是这样两个极端。老齐不能够让女儿冒风险，可以的话他希望默默能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。 老齐不是没替这个私生女盘算过未来，等 HL 收购了西亚，他会让默默去杭州负责那家新的医院， 在杭州那边他替默默物色了几个可能结婚的对象，随便挑一个都比陆泽熙靠谱。只是这些话他还没有来得及告诉默默，现在说怕是已经晚了。老七承认默默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大麻烦，陆泽熙也是，如今这两个麻烦纠缠在一起，让他防不胜防。 从酒店出来，默默又驱车到了陆泽熙的公寓。默默并没有上楼，只是跟许多次一样站在远处看着陆泽熙公寓的窗户，窗户透出光亮，默默知道陆泽熙还没有睡。对于陆泽熙来说，或许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陆泽熙常常失眠，有时候是因为工作，有时候因为恋爱，还有的时候他猜不出原因。这些年默默看着陆泽熙身边女人犹如走马灯来来去去，他想也许他们是同类人，那种薄情寡义生性凉薄的人。可是当陆泽熙和田凯扭打在一起的时候，默默明白了，陆泽熙不是没有爱，只是他的爱早已经在潘瑜身上耗尽。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和陆泽熙怎么样，连发生点什么的念头都没有过。就这样静静注视，对默默来说很美好，也很安全。他从不以为自己会是陆泽熙的对手，不靠近只是因为默默不想输。在他看来，爱情本身就是一场博弈，认真的那个总没什么好下场，比如自己的母亲。 那年老齐让他来卯城考察市场，他略略打听就知道陆泽熙的整形工作室。他乔装打扮来到了他的工作室，陆泽熙穿着白大褂，一双修长的手在他的脸上比划着，带着温热，手指划过了他的皮肤。90平米不到的两居室挤满了各种各样的女人，她们翘首以盼，等待着陆泽熙对她们进行改造。能把一家没有执照的工作室经营到这种程度，默默不无好奇。老齐说，如果他即将开在卯城的这家整形医院有一个陆泽熙这样的人就好了。没过多久，陆泽熙的工作室被查封了，老齐把他捞了出来。默默站在陆泽熙面前的时候，陆泽熙并没有认出他。默默有些失望，不过这样也好，于是他们开始共事了。 可以说西亚整形医院是陆泽熙和默默一手创立起来的，包括西亚这个名字，西取自陆泽熙的名字，至于亚是因为默默去世的母亲叫陈亚。西亚不能就这样没了，陆泽熙更不能够出事，这是默默现在急需解决的两大问题。天色蒙蒙发亮，一对晨跑的情侣惊动了陷入回忆中的默默，他这才拉开车门缓缓驶离。 这个时候老八、方志远和明航刚好从公寓楼里出来，几个人并肩走到了方志远的车边，看起来忧心忡忡。陆泽熙认识的人虽然不少，但是能够称得上朋友的怕就只有这几个了，加上在上海陪妻子胡谷月治病的毛俊，正好凑一桌麻将牌。毛俊那边方志远不想去惊动，眼下四顾能商量的怕是只有老八和明航了。 海丽怀孕了，为了这个未出生孩子的抚养权，老八恐怕还要和海丽继续周旋。面对那个叫童安安的姑娘，她的

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太野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，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缝里的城市，它低了高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里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 终于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疏， 至疏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约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和母亲闹翻的毛俊，据说已经被切断经济来源，如今夫妻俩在上海，一应费用全靠胡谷月的父母资助。胡谷月的不孕症能够治好便罢，要是治不好，他们俩接下来怕是永无宁日了。 至于方志远自己，同样一脑门子的官司，他想自己开公司，这个事情周宁静到底会不会同意还是未知。女儿方舟子马上就该上幼儿园了，再不买学区房可就来不及了。按照周宁静的计划，女儿是一定要上卯城实验小学的。而身在齐镇的父母日渐年迈，城中的老丈人病体堪忧，明明还没有到中年，怎么就有了中年危机的征兆了呢？也许当生活已经够糟的时候，他总能给人当头一棒，告诉我们他还可以更糟的。方志远拉开了车门，只觉得手腕一阵酸软，满身满心的疲惫。老爸建议说，有人找地方坐坐吧。宁航抬手看了看表，现在也对，再过四小时就该上班了，回去干什么？方志远说，去哪儿啊？宁航往方志远的车里钻，继续说着，刚才来的时候啊，路上看到一个茶楼啊，24小时营业，前面拐弯让我直走，最多也就10分钟吧。哎，反正也不知道去哪儿，就随便坐坐去吧。老爸看了方志远一眼，哎，你这一晚上可没回家了，宁静不会有意见吧？方志远笑了笑，就你废话多，上车。 说是茶楼，其实就是一个棋牌室， 一进门，自动麻将机的声音从各个包间里传了出来，夹杂着胡了，碰一张， 清一色， 好不热闹。 方志远说，这个地方啊，我看呢，老陆倒是喜欢。 服务员把他们带到了一个稍微僻静一些的包厢，要了壶碧螺春，拿了些茶点。明明都想说点什么，却谁也没话说，都摆弄着手机，各怀心事。 等方志远到家的时候，已经十点多了。周宁静刚买菜回来，身上系着围裙，正在准备午饭。女儿蹲在电视前，在看动画片。昨天她说过，商场那边没有什么事，她打算在家休息两天，陪陪女儿的。方志远跑去给周宁静打下手，一边洗着菜，一边把陆泽熙的事前事后都告诉了他。 周宁静一边切着肉丝，一边对方志远说，我觉得你说的没错，这祸呀都是那个潘姨惹的。不过就潘姨这种女人哈，你别指望她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老陆，这婚都离了，还与老陆去开房，居然拍了个纪念视频，这不是都他自己做的吗？哎呀，老陆也是，就那么经不起诱惑，什么前妻呀、前女友啊，没事儿少去招他们，哼，这都不懂。 方志远笑了，你也是，没事生出这么多的感慨。 怎么了？你心虚了？ 我心虚是什么呀？ 我刚说少去招惹前女友，你就心虚了？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？说别人的事呢，也往我身上扯。 好了好了，哎，我不想和你吵。老陆这事儿吧，就算我们想帮，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。你啊，也别犯愁了，走一步是一步，看吧。 现在啊，就看田凯那边愿不愿意和他私了，或者是调解了。要是田凯起诉他故意伤人，按照现有的证据啊，老陆不死也得脱层皮。 你现在自己都泥菩萨过河，与其关心这些你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你还不如先把你自己的事给办了呢。 我的事？ 对呀，你工作的事啊。 不说了吗？接下来我想自己干。 周宁静就跟没有听到似的。你去过傅丽丽的公司，这件事儿怎么没有听你提起啊？ 傅丽丽都跟你说了？ 对呀，她还说她想让你去她公司上班。 方志远沉默着。 周宁静洗了把手，整理了一下方志远有些凌乱的头发。老公，人家傅丽丽开出的条件挺合适的，和你原来公司的待遇差不多。 是，他们是不错，但我不想再跟人打工了。不是，宁静，谁让你跟傅丽丽谈条件啊？不是，你们都什么时候谈的呀？ 微信上啊。怎么了？你这是又想跟我吵架？ 宁静，哎，方志远一时语塞了。就算我要去傅丽丽的公司，也应该是我自己跟他谈呢。 是他主动找我的，说你一直没给他回信儿，他急了，这才在微信上跟我聊起这事儿的。哦，对了，他晚上约我们俩吃饭呢。 要去你去，我没兴趣。方志远扔下了手里还没有洗完的菜，走出了厨房。 微信语音是傅丽丽主动发给周宁静的，寒暄了几句，傅丽丽便说起自己想请方志远到公司上班的事，任职副总，主管 F 之旅项目，年薪30万，年底分红，这就是傅丽丽开出的条件。周宁静一阵狂喜，却没有马上表态，只说这事要征求方志远自己的意见。傅丽丽也没再说什么，发出邀请，要和周宁静夫妻俩共进晚餐。傅丽丽在微信语音里这样说的，来吧，就是一顿晚饭， 来的呢，都是卯城各行各业的精英，认识一下呗，也没什么坏处嘛。周宁静沉凝片刻，发了一个 OK 的表情。 放下了手机，周宁静打开了傅丽丽公司的官网，看着都是很高大上的，里面还有一篇傅丽丽的个人专访，详尽地描绘了她的创业的历程。周宁静研究了一下，傅丽丽的深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有两大项目，一个是国际在线汇款对冲基金的众筹理财，还有一个是 F 之旅。这么说来，在这个互联网加时代，傅丽丽确实很有远见。 夫妻俩沉默着吃完晚饭，带女儿午睡，周宁静拽着方志远坐下，打算跟他好好谈一次。志远，我们呢先不说你的事儿，这样啊，我先跟你算笔账好不好？你也知道，九月份周子该上幼儿园了，幼儿园我了解过，离咱们家近的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，有那么一家，主打蒙氏教育，一个学期5800，一年就是10000多，这还不算孩子的其他开销啊。你也知道，周子的商业保险是每年都有买的，加上咱们俩的，这一年就得20000。两位爸妈的保险我是一直想买，但实在腾挪不过来，房贷每个月3000多，一年40000。车子呢，车险油费保养怎么也得算20000吧，这我还没算物业呢，水电宽带，一年下来咱们俩不吃不喝就得花出去9000多。 听着，方队愣住了，当惯了甩手掌柜的他，还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份财务报表。 我一年到头，工资再加上奖金，满打满算12万。如果你没有收入了，接下来的生活应该怎么安排？嗯，志远，要是你能够保证，说你自己开了公司，做了项目，马上就能挣钱，我没意见。我双手支持，但是你敢保证吗？ 方志远沉默着，他觉得浑身燥热。 志远，这时周宁静掏出了一张银行卡，这里面有30万，其中有5万还是咱们俩结婚的时候我妈给我压箱底儿的，这事儿我一直没有跟你说，就是想着哪天真的周转不开了，这50000算是个保障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是绝不会拿出来的。我娘家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，50000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小数目。我想的很简单，咱俩这辈子或许就这样了，平庸普通，头顶上永远戳不破的天花板，想往上再走一个阶层很难。可是周子还有机会，我们能够给他创造机会，这钱是拿来换学区房的，咱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中介来估过价，还完剩下的按揭，卖掉房子之后应该还能拿到30万，加上这卡里的钱总共60万。志远，这60万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数字，而是女儿的未来，她未来的无限可能性。 方志远听着，他的语言有点哽咽了。宁静，我听懂了。 周宁静红了眼眶，你不懂，这些年你除了工作，你真的为我为女儿为这个家操过半点心吗？我无条件的支持你的工作，就是想让你安心，想着你挣得比我多，你的上升空间也比我大，我做的这一切 不是让你去冒险的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够稳扎稳打？为什么一定要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？你说你在原来的公司受气被排挤，可是人活着谁不受气啊？ 我都听你的，接下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 傅丽丽那边我也没有就答应，可是人家既然发出邀请了，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呀。 方志远点了点头。 周宁静拭去脸上的泪水，这才露出了一丝笑容。行了，等周子醒了，咱们把他送到妈那边，然后准备准备，晚上先和傅丽丽吃个饭再说。 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方志远说着拍了拍周宁静的肩膀说，对不起，宁静。 嗨，咱们是两口子，干嘛说这些？周宁静笑了笑，眼眶又红了。 傅丽丽安排的晚餐在家星级酒店，看那架势，可不是她嘴里说的一顿便饭。20人的大包厢，装修极尽富丽堂皇，饮菜色都是鲍鱼、鱼翅之类的珍馐美味，除了高档白酒，还有别的客人带来的原装进口红酒。这酒的名字，连之前做销售有过不少应酬的方志远都从来没有听说过。 傅丽丽要方志远做首座，方志远推了几次，却难敌傅丽丽的热情，只好作罢。随后周宁静和傅丽丽在方志远的两侧坐下，傅丽丽逐一介绍在座的客人，无不是某某局长、科长、老板，还有不少知识分子，什么某某教授之类。除了这几类人，剩下的也都有着体面的工作，看去无不仪表堂堂。 还有个位置空着，说是一个大学讲师要来，路上堵车，马上就到。傅丽丽替先开吃，觥筹交错之间，包厢的气氛渐渐的热闹了。周宁静没有喝酒，推说待会儿要开车，倒是放话让方志远喝到尽兴。周宁静小口的吃着菜，喝着现榨果汁，带着微笑，不时的观察着傅丽丽和桌上的各色人等。 傅丽丽左右逢源，大家似乎也十分尊重她，她是这个局的中心。而方志远呢，因为被傅丽丽奉为上宾，也成为了中心。今天周宁静来之前就明确了自己的定位，她是作为方志远的太太来赴宴的，在这种时候她应该唱配角。 离酒店1公里的一处收费停车场，穆华正从他的黑色的桑塔纳里钻出来，早就听说 F 之里的会员饭局了，这里所邀请的宾客非富即贵，自己不愿意在他们的面前露怯，担心自己的破车会让自己塌台，这才远远地停在这儿。作为新进的会员，能够参加这次饭局和他的才华是密不可分的，深海科技的老总傅丽丽，也就是他们的会长，似乎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肯定和赞赏。想到这儿，他一路带着笑，快步地往酒店走去了。推开了包厢的门，莫华一眼就看到了方志远，他不无诧异。方志远扭头，似乎皱了皱眉。方先生，莫华见方志远在首座，语气里多了几分谄媚。方志远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啊，穆先生。 傅丽丽赶紧纠正，是穆老师啊，啊，你们俩认识啊？ 穆华笑着说，哦，是的是的，说起来我们俩还一起喝过咖啡的呢。 周宁静打量着穆华，方志远还会认识这号人？周宁静倒是不知道。 好吧好吧， 啊，赶紧坐，莫老师。方志远实在不愿意再跟他寒暄了。穆华坐下，却继续说着：“上次你走得很匆忙的，我还和百成说呢。我说啊，方先生应该留下来一起吃晚饭的呀。” 百成，周宁静脸色一变。 方志远压低着声音对周宁静解释着说：“啊，我和他在安稳的咖啡馆见过一面。” 周宁静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 莫华听到了周宁静的那声百成，再看他的表情，瞬间他明白了什么。莫华看了看周宁静，问方志远说：“这位是？”方志远说：“哦，这是我太太。” 周宁静微笑着，算是跟莫华打过招呼了。 这个时候方志远已经无心喝酒了，他只觉得如坐针毡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周宁静解释他和穆华还有百成的那次会面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周宁静开车，方志远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，看着一言不发的妻子，方志远犹豫了一下才说：“那天我路过安稳的咖啡馆，就进去坐了坐，没想到百成也在。” 很惊喜吧？ 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 你说那天到底是哪天呢？ 就是老八跟海丽谈判那天。 哦，也是，那天咱们俩正冷战呢，你约前女友谈谈心，这也能理解。 宁静啊，不是，我说咱们俩现在是怎么了？啊，怎么每说一次话就是这个气氛呢？啊， 周宁静把着方向盘。那是因为以前我总觉得有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先放着，把这些问题交给时间，早晚都能解决。可是现在呢，问题自己扑腾着来了，我想藏着都藏不了。 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百成不是约好的，他约的是穆老师，就是刚才来的那个男人。 周宁静神色一动，百成交男朋友了？ 穆老师是百成的相亲对象，那天他们俩就约在安文的咖啡馆，我纯粹是路过，就是想进去坐坐，我真的没约他。 啊，他们俩在相亲，那你在一边干嘛？看热闹？ 不是，我到咖啡馆的时候穆老师还没有到。方志远的这话一出口，就发现自己说的太快了。不是，我待会儿就走了。 待会儿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？ 行行行，你要对这事儿有质疑的话，我现在就给百成打电话好不好？ 给百成打电话？就算你们俩真的干了什么，我给他打电话他不得帮你打掩护啊？ 宁静，你这话可有点过了啊。 周宁静跟没有听到似的自话自说。老陆可是快毁在他前妻手里了，你要再不吸取点经验教训，我看你也悬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听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87.6，